欢迎嚟到我他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登。 今日日期2025年5月13号星期二，呢期咧就财报季啦。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四月系上年度嘅财报啊嘛，咁而家陆续就会见到将2024年年度嘅财报陆续出嚟啦。咁游戏相关谷埋几个一齐，虽然我而家我哋录音呢刻仲系陆续发布紧嘅。 嗯， 咁先睇下我哋而家呢个啦，咁后面如果有嘅，我哋再后面再讲。咁啊，一般我哋会放新闻嘅，但系一嚟就今个礼拜新闻爆炸多啦，二嚟就系、是、都有几个值得去讲下策略上啊，全面比较战略上嘅嘢，又唔想喺新闻入边讲得太长，咁啊拉开专题嚟讲啦，咁样啊。首先第一个海外赛啦，先讲 Dana， 即系我识佢嘅第一个就系 Mobile 嘅。当年仲系当年啦，智慧手机啱啱兴起冇几耐嗰阵时，日本兴起一种一个平台，主要系嗰啲网手机网页游戏。听翻我哋当年嗰个 online game 回忆录入边其中一个，呢档嘢自从嗰阵时收益暴冲咗之后咧，后边其实耷捻到爆嘅，即系大家都知啦，因为后边开始就系用 app 玩嘅游戏做嘅世界，就唔再系手机网页游戏啦嘛。Mobile game 个平台已经系冇乜人玩噶啦，变成少咗好多啦。之前嗰个红利全部消失晒啦，佢亦都冇转型到佢而家用 app 玩平台，即系因为而家你手机 game 啊，主要就系 iOS 系 App Store 啦 ，Android 就系 Google Play 或者用及其他啲。游戏专用嘅平台啦，我主要想讲 DMM 啊，不过算咯。咁呢类平台会比较优势。咁 Dana 佢基本上冇任何呢方面嘅获益嘅，所以佢个事业系好捻大镬嘅。佢唔系冇呢类型平台，但系唔再好似以前咁有个平台性嘅垄断咯。佢而家都只不过同人哋嗰啲发行商差唔多咁嘅情况。但系今年游戏事业嗰部分咧就非常之亮眼，而原因好明显都系。天降横财嚟嘅，呢个就要翻到我哋好耐好耐好耐之前讲阿聪哥岩田聪嗰阵时嘅时候，佢生前最后一样对老任嘅贡献之一啦，可以叫就系同手机 game 嗰边倾好咗，因为以前一路都讲紧老任唔搞手机 game 嘅，佢入边都有好多啲高阶领导层啊，都系好鄙视手机 game 嘅。咁当然现在你会知道。咩嘢最赚钱啦？老任冇乜必要去死守住唔搞手机 game 㗎。问题就係佢哋高层係有唔少人係唔鍾意嘅。咁当年嘅聪哥力排众议就去同嗰边倾去搞手机 game。虽然出到嚟有好嘅亦都有唔好嘅 ,Mario 本家嗰隻还 OK 嘅叫好唔叫咗。不过咁同智慧 game 合作嗰隻就炒咗粉啦，大家明嘅，唔一定系成功嘅。咁但系佢另一个就系同 Dana 嗰边合作咗。咁呢个系咪佢唯一一个咧？我唔系非常之肯定，但系肯定系最捻收得嗰、那个 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Pocket 系 Pocket 两次有冇错？佢个简称都叫 Pocket Pocket 啦。咁只 game 咧就我谂大家多少都有听过嘅。咁我哋新闻都提过少少啦。基本上系将佢现实嗰只 Trading Card Game 搬咗落手机 game 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几清楚啦。Trading Card Game 本身是一个极之巨大的坑嚟，哪怕是 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都好啦，都是好恐怖嘅，即系你抌落去咧，可以慢慢声咁计嘅啲钱啊，即系我冇乜抌到啦吓，但系 Trading Card Game 唔一定系 Pokemon 啦，所有 Trading Card Game 最大嘅问题，尤其是近年佢最大问题就系大家唔再行出卡布打机，唔可以叫打机啦，叫对战啦，因为呢类 Trading Card Game 最紧要就系对战。你砌咗你自己嘅 deck 之后要同人打先有啊，佢又唔似你其他嘢咁，你唔可以自咪冇单机嘅，你好难有单机嘅呢类咁嘅出镜嘅，咁所以你要好赚咧，一定系而家，尤其是而家就系喺网络上边经过网络同人哋对战，无论系 MTGO 嗰种形式定系而家 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佢如果用网络嚟做平台嘅话，调翻转就 exactly 调翻转啦，就系佢会有一个非常巨大嘅优势。本来你已经好沉迷啦，但系点乜嘢会刹住你车咧？就系、是、你最了不起咪每个礼拜去黑铺咯，通常就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去啦，即系所以先有 Friday Night 啊。咁一个礼拜都系去一次，都未可以去好沉迷啊。但系如果佢将旧嘢完完整整咁搬咗落网络上边，咁就另一回事了。喺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出之前，佢有先行试验者就系 MTGO， Magic the Gathering 魔法风云会，或者有人要译做万字牌啦。而家官方中文名叫万字牌，但我唔系好中意个名，所以我唔想再提啦。 MTG 佢当初系行试行行咗好多次去网络做，其实都失败咗唔少次啊。主要系因为佢唔肯完全地移上去，即系有铺琵琶半遮脸咁样啦。即系将佢掟咗上去，但系又唔想掟晒佢上去。然后大家都未必好接受到，尤其当年啦 ，MTG 啱啱出嗰阵十几年前啊，啱啱出嗰阵时，大家亦都唔系好接受到。喂，大佬，我俾咁多钱去收藏一张虚而不存在卡，你个 game 一收埋，我张卡就不存在啦。而家黑莲花，哪怕 MTG 嚟讲，啊，我唔玩啦，孩子们同你讲收卵皮啦，你张黑莲花依然系值钱嘅，即系大家都认为张卡系值钱，因为张卡实体卡仲依然存在。咁但系 MTG。或者是任何呢类掟上网的 train card game， 我 server 冇咗就真系冇咗噶咯。咁大家嗰阵时系冇咁接受到呢个情况嘅，但系经过嘅耕耘啦，真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嘅。经过 MTG 嘅耕耘，都系威世士啊，系 Pokemon train card game 同呢个 MTG 都系威世士出嘅。我倾过讲过好多次噶啦，经过咁多次嘅试错成，佢终于想出一只将本来 Pokemon train card game。掟落网络上边，而且系结合而家手机嘅做法，咁一部分系免费，你会免费获得抽卡嘅数嘅，当然唔多啦。咁你想要再多啲啊？俾钱咯，科水抽卡咯，看似俾人攞咗你着数嘅，因为你现实玩卡 game 冇所谓嘅免费卡噶嘛。你咩卡你都要俾噶嘛。虽然有时会有啲所谓嘅 starter 啊之类嘅嘢啦，或者系呢个新手包啊嗰类嘢，都好啦，都要俾钱噶嘛。即系一个可以持续地唔使俾钱嘅 training 卡 game。是不是一定得的呢？其实 MTG 已经实现了给你听，其实是可以的。他这个小小的给了你，跟你那些难听讲的就是啲导游给包丸仔，一开始我包梗系唔使钱的啦。 你又讲啲难听都是的。 喂，咁事实嚟的，你真是一沉沦卡海仲惨过你包丸仔啊，大佬。真是我过来人，我只能话你听，我都咁 Q 面啊，喺 MTG 入面都细咗细咗，应该有六位数。唔好捻同你讲笑，虽然我都收返唔少，即係淨係揈咗出去嘅钱啦，係真係有呢个数㗎。虽然后面都赚咗唔少，咁另一计有人赚咗钱啫，因为卡本身係值钱嘅，唔紧要啦，呢度一样。点解 Dela 嘅成绩咁好，几乎係一隻 Pocket 去赚咗佢所有嘅钱咁滞。即係佢自从出咗之后，我哋新聞都讲过几次啦，即係赚捻到少，躺咗去赚啦。几乎係完全就係靠将现实嘅卡移植落去，当然佢有唔同咗㗎，我哋之前有分析过嘅。手机版嘅 Pokeball 呢，佢入面啲卡嘅能力呢係比较多靠随机，係相对比较多随机性质嘅嘢。咁呢个係会令人更加上瘾嘅。因为随机获得到胜利係比你確定获得到嘅胜利呢係更加令人兴奋嘅。呢、这个游戏理论嚟㗎，啱唔啱啊？所以佢点解佢尤其是由早期嘅时候呢，佢唔同嘅卡数冇咁多啊！啱啱出嗰时得一 set， 而家仲出到第几？我唔记得已经第几啦。总之出咗炸啦，已经系。但啱啱出嗰时数目比较少啊，所以佢咧唔似你 Pokemon 现实嘅卡啦，已经系出咗好多年啦嘛，有好多唔同嘅卡噶啦嘛，所以你撞到类似嘅 dead 嘅几率啦，系非常之高嘅，尤其喺手机上边啦。咁所以佢比较多嘅随机性，咁你会比较容易每次对战冇咁闷啦。尤其是以前咧。尤其是高阶嗰啲啊，啲比较劲嘅人啦，为咗胜率比较强度嘅差距咧，好多时你嚟嚟去去咧都系嗰十套八套，叫健康噶啦。我记得当年打比罗地嗰阵时系讲紧八强有七套系一模一样咁滞，那个核心系做全部都一模一样嘅，得一套系唔一样嘅，系好恐怖啊嗰阵时。不过唔好扯咁远啦，翻到嚟咁亦都有好多人去因此而尝试，反正唔使钱啊嘛。即系好多人就谂住呢样嘢，反正唔使钱咪试下咯。同拍丸仔真系一撚模二七样噶，咁跟住就落咗去啦，然后上头输撚咗，唔服气嗰阵时，挑佢有咗咩咩咩咩啫嘛，如果我有，我一定赢撚咗佢啦。通常讲呢啲人咧，都系输过 check 一皮嗰啲咁嘅人嘅。我次次攞啲好撚贴嘅卡去赢呢种人嘅，因为呢啲人通常冇乜技术可言嘅，就算佢有佢所谓好劲嘅卡都好啦，都唔系好劲嘅，佢都唔系好识用嗰啲卡嘅，因为讲呢啲嘢嘅人系唔清楚使用先系最重要嘅一样嘢，唔系话呢张卡够劲。在 training 卡 game 的世界呢，你有住最强的卡，这个可以有选择的自由啦，任选不嬲啦，只是起点来的，同你手机 game 有个好不同的地方。手机 game 都是我有张 SSL, UR 很劲的卡就剪压你的。手机 game 的世界是这样的，很多都是这样啦。但是 training 卡 game 的世界不是的，只是起点来的。你有张 瓊卡或者係話你選擇卡嗰陣時候有自由俾你選擇，只不過係一個起點。 嗯、 你跟住落嚟先開始同大家都係咁高咁大，選卡係唔需要睇住各位有道理嚟揀嘅嘅人去比。呢、這個先係 trading card game 嘅可以叫做真髓啊嘅終點嚟啊！你即係好多人有抱住咁嘅心法，咁就令到好多大眾就無端端入咗坑，然後又一貨就一 pat pat 咁貨，就係咁樣抌錢落去。所以佢利益都非常恐怖，相较于去年同期，即係指二三年度啦，个盈利多咗十倍，即係嗰啲 1016% 嗰啲你直接讲十倍啦，赚多咗十倍，几乎係死死回人啦。 实体卡系好，实体卡系好赚好多嘅，因为千里有张实嘢喺度嘅话，啲人觉得就算我唔玩张卡放喺度都好啊，咁样㗎嘛。 係啊，即係咁。 唔系再喂粒飞咪出，而家粒飞咪出实体卡啦，卡 game 咯。 一路都有错，你好多日本又向来都有呢类 ACG 相关嘅 trading card game， 尤其是我几多武士道啊嗰啲啊，好中意出嗰啲，即系佢唔系净系用佢嚟做主题嘅，不过某一 set 就系用佢嚟做主题嘅，咁样既可以吸到真系将佢当 trading card game 玩嘅人，亦都吸引到嗰个作品本身嘅人。虽然啦，两者其实都几相即下嘅，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都有。喺呢方面嘅創新嘅就係、是，雖然佢係冇實體卡，就唔似你真係有張卡喺你手上把玩啦。不過調翻轉，因為佢係電腦上面嘅嘢，所以佢有好多特效啊、全景啊、風景畫啊嗰啲嘢咧，一張實卡做唔太到，實卡又好難做啲咩嘅，你最多就浮雕或者係全卡圖。佢呢方面可以玩嘅嘢比較相對比較少啊，但係電子卡嘅話咧就差好多樣啦。咁調翻轉就係、是、你其實只要大家肯承認。佢嘅價值存在咧，咁佢就存在啦。呢啲嘢大家係想象嘅啫嘛，係你係大家認同佢有價值，佢就有價值噶啦。咁佢賺喺度黐，賺喺度笑，賺喺度黐筋。咁你話好意外又唔係真係好意外嘅，不過就係我冇諗到 Della 可以靠咁樣去鹹魚翻身咯。因為佢之前係講緊係二三年啊，係講緊賺緊30多億嘅咋 yen 啊。而家今次今年係有300多億，淨係指遊戲部門啦，再其他部門唔計啊，嗰啲淨係指遊戲部門啦，即係賺撚到笑。雖然都好正常嘅，啲人抽到實景卡睇卡 Lily 嗰陣時，哇，嗰、那個曬卡樣真係仲要最慘咧就係咧，佢其實唔係好吹領嘅咋，即係你想要嗰張卡咧，你冇辦法好似我咁。我以前咁嘅情況咧，就係開一扎出嚟，然後貴嗰啲吹出去，跟住換好多好平嘅卡翻嚟，然後自己玩。我以前玩 MTG 咁樣玩嘅，然後點解可以賺到錢呢？就係因為嗰扎卡偶不然會有啲咧，突然間俾人發現有啲好神奇嘅用途，然後價格暴升，跟住我就好開心放咗出去。我係咁樣去賺錢嘅，我嘅玩法係因為佢最唔值錢嗰啲咧，10蚊3張、5蚊3張都有嘅，5蚊3張都一樣同你講啊，佢可以炒到去幾十甚至上$100一張，可以去到咁黐筋嘅。但係我當初入翻嚟幾多錢啊？平均過幾銀紙港幣。可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啊！咁啊，不過嘅翻返嚟呢度啊，佢最貴嗰個稀嗰幾個稀有度係冇得吹嘅。暫時啦，佢而家檢討下點樣諗辦法，因為佢畢竟可以免費俾你獲得咧，就有啲人係會開好多 account， 然後開好多張卡，然後開到好卡就算俾主 account， 好驚佢呢樣嘢。好多年前講 Travia 嗰陣時都提過呢啲嘢噶啦，咁。大家仲記唔記得咩叫 Travia？ 唔緊要啦。咁佢而家賺錢賺到少，其中一個財報非常漂亮的。咁啊，好跟住下面另一個財報非常漂亮嘅，雖然佢係應該咁漂亮嘅 唔漂亮你先驚啊！ 但係上年的確好難睇，但係有人報新聞就話利潤暴增995%。 屌，梗啦，究竟有賴嘢？兼賴嘢扣咗條數啫嘛。 经常账嘅亏蚀同埋非经常亏蚀系两回事嚟嘅。虽然好多人玩财表、玩财报嗰时候会玩呢咁嘅嘢，但系佢真系今次真系点解？因为我哋上次讲到 Better Lamo 嗰阵时候有提过桂蓝色法则同埋一扎游戏嘅撇账啊。总之就系将佢个价值啊当成咗不存在。游戏开发系一个好再提一次啦。上次我都唔记得放咗喺边噶啦。游戏开发嗰阵时候你抌入佢嘅成本，譬如我谂1000万去开发只 game。是直接地会增加了1000万的资产的在个账面上面。但你是不是真的增加1000万资产呢？你马桑你有没有增加了7亿美金？那嚿嘢撇账之后咪要扣返个7亿美金咯。因为他之前抌了7亿去声明特工上面嘛。咁那嚿数在一般计账的时候，即是游戏一日未开发完一日未发售，那个价值都会直接当成是佢嘅价值。你开发只游戏用咗几多钱，就会变成几多价值。但系大家都知道，最终佢系咪变得到咁嘅价值， 你都是再买一次声明特供啦，佢有冇七亿啊？唔好话七亿啦，七万都未必有啊。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就要喺佢会喺某一次财报入边，就要将佢撇着撇咗佢，承认呢嚿嘢不再值钱啦。呢、这个 IV 品牌完全唔值钱啦。之前讲 Sega 嗰时都讲过噶啦，即系嗰阵时应该系樱花大战个手机 game 啊。是不是Sega？唔记错啦，是但啦。 星革命嗰只咁嘅黑，冇讲出来啦。总之系嗰只啲垃圾 game 啦。 总之就系一啲开发失败嘅游戏，到佢承认失败嘅时候，就要将佢除值。而嗰嚿嘢就会变成一个非经常亏蚀、支持资产嚟噶嘛？个资产归零，或者佢完全放弃之后真系归零啊？咁、个财个除呢度之后就会造成一个非经常性嘅亏蚀。点解上年？Bandai Namco 个财报咁难睇，就系佢将一大堆嘅游戏除值咗，咁主要系委蓝色挂失啦，因为嗰边烧咗好捻多钱，但系赚唔到钱，完全赚唔到钱，所以会变成当年嘅盈利大幅倒退。如果你有跟嘅话，我应该嗰阵时都有提过，嗰阵时 Bandai Namco 个盈利大幅倒退，但系调翻转就系、是，如果唔计呢嚿非经常亏蚀，佢系经常账嘅盈利系好捻恐怖噶嘛。基本上都是那三样啦， 龙珠、高达、 One Piece、高达同埋死靓妹。 啊， 你唔好睇少死靓妹啊！ 死靓妹好多噶，黐线啲啊！ 喺日本冇咗啦，鬼佬世界啊，到而家依然系烧到黐筋噶。 你仲有啲，你仲有其他古灵精怪嘢、啊，仲未计啲古灵精怪嘅当流起、啊。 你针嗰扎嘢，嗰扎改编啦，个套路本都赚唔少啦，即系 Bandai 啦，仲未计 I 妈啦 ，I 妈学 Mask 嗰度都真赚唔少啦，即系佢系其实正常系赚钱赚好少，大家有个讲法都系咁啊，钱不是属于你的，钱系属于笨大的，系咁样噶嘛。佢系本来就系好赚钱，只不过系上年啱啱好俾呢扎嘢拖累咗佢，变成好似唔赚钱，然后回归翻正值，即系呢个叫做统计回归啊，系嘅嘢去翻翻嚟，所以销量冇多咗系销量啊，上年的确系。其实前年销量都好劲嘅，不过讲紧系前年个销量咧，销量好劲，但系唔多赚钱。今年就系销量好劲，都好赚钱，系咁样嘅啫。不嬲 Bandai Namco 都系好捻赚钱嘅，即系偶不尔有啲项目收炒咗镬啫，其他剩翻除备有精嘅。尤其是咧，今年2024年啊嘅财报暂时未出晒嘅，但系我见大部分都系赚钱赚到笑的。是相当啲亮丽，不过调翻转讲就是日本今年的经济都，尤其是股市表现都好恐怖啦，大家都知㗎啦。所以呢度真正系喺手机 game 啊，净系计手机 game 啊，年增长率都有 3.5%。你唔好以为好少啊，呢嚿嘢不 keep 住咁样上系好恐怖嘅事嚟，佢本来已经系大，仲要可以不断咁成长。日本市场有几大，大家心中有数啦。搞咗咁多年，仲有咁高嘅成长性。你望下隔篱 Square， 佢今年今季未出财报，出咗之后再同佢讲。如果就有嘢可以睇，我同大家讲。但系上年睇上年睇季度嗰啲都系唔系好睇好噶。即系你系可以好好卖，但系你如果你抌钱抌得太多出嚟，都系会蚀翻转头嘅。咁今年嗰度表现非常之高，不过都系嗰间你都放咗咁捻多金落去，咪就喺呢度表现咗出嚟咯。咁啊，而且佢喺单机游戏入边，其实主要讲 Elden Ring 啦 ，Elden Ring 佢本家又好，黄金鼠妖影好，都赚到唔少钱噶嘛。咁所以今年赚得多，真系非常之好正常嘅。而且调翻转，哪怕你话佢升咗好多好多倍。其实个财报公布完之后咧，股价系跌嘅，呢个系好消息，属于唔系话佢不似预期预咗成，系佢如大家所料咁表现强劲，咁大家出咗人咧就觉得就差唔多系时候要出货了，咁唔系同佢做人势啊，买股票唔系做人势啊嘛，咁好多时都会咁样噶啦，同 Apple 公布完之后都一定系会股价要跌一跌，系一样嘅意思嘅啫，因为有人出货。呢个系出货所以造成嘅技术性短线下跌，唔系丁蟹嗰只，但系真系技术性下跌嚟嘅啫。咁啊，相当地强啊。不过就呢档嘢向来赚钱都冇乜良心噶啦，你都唔使指佢赚，佢赚咗钱去回归翻俾你噶啦。不过就 发气啦，反应 望下你到底你火金咪去捻咗边咯，咁样。好啦，咁啊，轮到我哋主角啦吓。其实本来净系想讲任天堂啊，不过见到另外两个， 顺便讲埋啦，搭埋单啦。 顺便讲埋啦，咁啊，所以系老友嘅财报。 咁就财报报告，咁咧 一如所料地唔好睇， 预咗嘅，应该咁讲，你好睇你先讲，好睇先唔正常。新旧交替，新首先就系你新旧机一定会一人一定买得少噶啦。 尤其是你公布咗有二之后，大家咪揿住荷包搭等新机咯。 咁啲财咁咩？净销售额就跌咗三成，就系1.1649亿日元，咁啊跌咗三成。净业利润咧就比同去年同期咧下降咗46.6%，净利润咧大幅减咗43.2%，仲系利润噶，即系唔系蚀钱噶。 好调翻转讲啫嘛，啱啱你讲 Della 赚到笑，赚到剩如何那样？唔好意思啊，呢路任大概佢9倍。跌咗啊，系跌咗，今年跌咗咁多，都仲系佢断倍计。咁即系，不过又调翻转就因为今年 供受人员， 一嚟就系冇大作啦，冇咁多大作啦吓，因为 旧年嘅大作系数埋，即系首先旧年嘅大作好得即系勉强算系世达嘅之为一物咯，系嗰只啫嘛，世达公主嗰只嘛， 嗰只真系算唔到大作 咯，唔算大作， 系 冇大作噶啦。 即系冇之前咁，冇之前《王国之旅》咁恐怖啊嘛！《王国之旅》系前年噶啦，已经系咁，亦都系冇咗之前我哋上边，好似上次讲财宝时就提过《马里奥》电影啊，嗰部分都冇咗啦，嗰部分以我哋赚咗好多啫嘛。 冇啊，佢冇，今年乜嘢都冇啊嘛，今年系好静嘅，即系全世界都等紧佢出新机，所以大家估紧就咩？呢个财报表你系预咗佢叫做咩？死啦！但唔紧要，反应咗句，今年佢一做用先系摆喺6月5日卖机嗰度。因为大家因为佢嘅营业指望咧，之后大幅增加63%， 即系呢个系预计往后预计嘅会有增长，调翻转唔捻增长先恐怖。 但系咧，净利润就唔系增好多啫，就多即系住嘢多7.6%嘅啫，因为你卖机唔赚你几多钱嘅就系卖机， 因为卖机唔赚钱啊嘛，呢个就关到传闻事啦，呢个系传闻嚟噶，传闻老任卖 Street 都系冇钱赚的。未知要蚀俾你，但系基本上系收支平衡。呢个系大前提系多元版7万亿有个日版100%蚀钱嘅。咁有人嚟话，你老任终于竟然卖机系蚀钱嘅去卖嘅，我就讲啦，年轻人你太年轻了。老任第一部游戏主机 Color TV 16系蚀钱嘅，系蚀住卖噶，佢系讲先蚀后赚嘅，其实红白机都是蚀钱的，最初的时候因为意外，如果它没有意外的话是不用蚀的，但是因为有些生产意外最终是蚀钱卖的，一开始是蚀住卖的。但是这个不紧要，因为它赚钱的其实是 software 嘛。所以为什么这里入面它销售预期60%会多了60%，它增加的很大一部分是 Street 2的硬体销售，那部分是不赚钱的。那主要增加的是佢游戏销售，新主机嘅发售都会带动到佢新嘅游戏嘅销售㗎嘛。呢部分先係佢真正赚钱嘅嘢。 咁你暂时未有知咩游戏未出，而家啲游戏都。 但係唔係咁有得估㗎嘛，即係。 咪有好多出问题，咁佢第一爽箱游戏得只 MyOka 同埋只 Donkey Kong 咋嘛。咁样只卖嘅有限啦，係好多系第三厂嘅。 哦，咁唔止嘅，三厂卖钱，你唔通老友冇钱赚咩？ 但呢度整要难计啲咯，呢度就但 OK 嘅， 都有得估嘅，都系估，但佢所以佢而家就估第一年嘅目标系销售1500万部，预期佢呢个系预期数目嘅，不过你可以想象就系唔系话佢可以卖出1500万部，系佢连同现在嘅库存加埋可以卖到1500万部，呢个系产能数嚟，好明显地系比全世界估计要少。呢、这个应该是估好保守嘅，但系因为普遍估计都有2000万部嘅，我觉得呢个是产能问题，就唔关佢销到几多问题，佢做一步买一步肯定噶啦，基本上，喂你要明白佢前一部游戏 Sweet 系卖紧1亿几部喎，大佬，你后面唔过亿都好难见得街坊父老啦，当然每一年之内卖晒啦，即系最新嘅财报而家嘅数字。1.5212万部，这个 PS2 准备要再增加数目啦，距离只系得翻200几万啫，唔系，佢好似加咗1.6亿咯，系啊 ，OK， 即系咁啊，个数呢个就比较保守，我唔知系佢估得保守，定系佢真系有啲咩难言之隐，所以其实出咗之后咧，其实股价都跌嘅，这个就系财报低于预期。咁啊，轻微下跌咗3%，咁啊，3%系湿湿水啦，老老实实。即系 佢本来就好高啊，屌！ 即系 我呢次保守啲应该嘅，因为始终你因为新机嘅话咧，太过乐观有危险嘅。我 仲有啲不稳定因素啊嘛。 系啊，因为点知 主要系讲紧 Donald Trump 啦 吓。系啊，又最系 Donald Trump。 不过而家有个好消息啦吓。 咁 Donald Trump 而家就似乎讲要开始讲掂数啦。 咁就依个又出舒一口气啦。 虽然对老任嚟讲叫舒一口气啦，唔使硬食啦。佢之前可能已经谂住要硬食噶啦，咁而家对中系30%，10%加20%，30% 嘅话仲系顶得顺嘅，因为你唔系全部都要货噶嘛，个税率唔系咁计。一有人问，咁你最终个税率系几多啊？啲个个都话加几多%，咁最终实际上系几多啫？关税呢啲嘢咧系可以细分到好细好细啊！如果你报个关，你就知噶啦。是不同的东西是差很撚远的，即是譬如我最贴身的例子，英国也是有入口税的，有些还是不少，不过有样东西是入口的免税的，茶叶。茶叶是不收 VAT 的，还有喝茶用的茶点都是不收 VAT 的。咁啊，讲是咁讲就系，点解唔收啊？你试下收啊！嗱，当年英国唔见咗美国，咪就系因为茶叶收税咯。波士顿倒茶事件，大家仲记得吗？即系唔记得嘅，翻嚟同历史老师问问佢。当年就系因为收茶税啊，收得太多，先成个美国冇沟咗嘅。诶，不冇冇扯咁远翻得嚟。咁佢不稳定因素其实财报冇讲到嘅，因为真系最新发展。咁我顺便睇一睇啦。咁调翻转就系我哋上个礼拜讲到 Microsoft 嗰边，咁就。公个价格就白加了，本来谂住你收10%+加税，我一定要加价，我先顶得顺我成本开支噶嘛。突然间，咁你加价嚟做乜？而家仲倾啊，仲后边仲可能有得倾噶，即系30%唔系中国嚟噶，仲有得减噶，咁点算啊？ 所以多一句啦，睇定啲先，唔好跟车太贴。 咁老任咪淡定有钱剩咯，咁佢而家咪老任，可能系老任估啱咗。咁啊 ，Microsoft 啲突然间就系咁，唔知佢系会减翻价，定系有得去？我谂紧，你系咪想咁样赚多咗个$100啊？啲消费者唔肯过嚟嘅，虽然佢卖唔出机，用另一回事啦。咁啊，呢个系其实算系相当合理嘅，其实出嚟嘅数字，因为上年嘅表现太好，其实系调翻转，因为成日都讲同比下跌，系讲紧比较上一年啊嘛，系讲紧前年嘅表现太好，所以上年嘅表现唔太好。我讲今年同上年其实只同一嚿嘢，系指今年出财报嗰、那个，即系24年年度，即系24年4月1日至到25年3月31日啦，系2024年嘅财报啊，讲紧同一样嘢。之前我哋追咗几次，因为我哋每季都几乎一定讲啊，老任就其他厂咧就有亮点先讲嘅，但系老任我哋年年都季季都讲紧佢财报咁滞啦，咁所以大家都睇到佢个数相对。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数目咯，即是销售额下跌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其实我预计要跌40%的，即是喂大佬，即是大家我们打开机真是打紧机的时候，其实会比那些咩那些财佬啊财演啊那些更加清楚的，如果对于某个公司来讲，尤其是老任啦，当年我是remo 过一两上之后，我即刻叫人去落买老任，买到日本股票啊，即刻去买老任，一定升，跟住升我爸爸升了几倍。听我讲嗰啲就赚咗钱啊、嗯！不过呢啲就冇通啊，有啊？喂，当年你好难买嘅股，而家容易嘅啫嘛。不过而家嘅老人股票值唔值咧，就睇你啊，睇你点睇咩？冇咁 即系买即系等于话你20年前买一铺股票一样啫嘛。 哦，就调翻转，我当年其中一个足以自吹自擂嘅地方，就系、是、阿里巴巴同腾讯上市嗰阵，我同人讲呢间公司系仆街公司嚟，但一定赚捻到笑。 买啦，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嗰啲一定买赚硬嘅。 不过咪扯翻嚟啦，咁 好。 我呢个老任呢边个表现，略为合乎预期嘅情况下，略为难睇啲。咁呢个就点解当初我已经讲过，佢点解神捻咁早就话公布2024年度之内一定会公布新机，即预告的预告的预告嗰个梗啊，就讲喺呢度，就是、因为如果佢太早讲，佢会好早就会面临销售下滑，呢个系一个不利啦。但如果太迟先讲咧，嗰阵时老任嘅股价一路跌紧，或者系跟唔上大市啦，应该叫点解？就是、因为啲投资者会惊，喂大佬，你新机系咪真系出噶？几时先出噶？会唔会出噶？有冇问题噶？即系佢冇入，佢要振奋翻啲股东嘅信心。放心，下一部机出一定赚捻到笑嘅。但佢又唔可以太早讲，喺两个拉扯之间，佢又变成神捻早讲咗24年度会出会公布详情。咁佢几乎压尾咁样去公布详情啦，即系过咗之后4月2日先公布真真 正正嘅公布详情，同埋最终你见到而家嘅情况，往后未来肯定系，除非你觉得 Sweet Two 会扑街啦，我就唔系好信 Sweet Two 会扑街啊，最难睇都只不过会系冇 Sweet 咁好赚，最多系咁样嘅啫，因为佢有架构成本啦，应该系比 Sweet 要贵。当初 Sweet 嘅售价同成本之间嘅比例，其实系赚钱赚多啲嘅。 呢次咧就冇咁多，嗯、但系而家佢计嘅数就系、是，我就算净系靠 Sophia， 我都赚到少。其实佢喺 Hardware 度赚嘅嘢系唔多嘅，所以佢压低个售价，尽量压到大家接受到个价钱。喂，调翻转角啊！如果你同我老用嘅主机买到100,000 yen，你接唔接受先？嗯、可能我哋都会捻住个荷包肯，都系肯买嘅。嗯，但是俾钱的意愿就弱了很捻多啦嘛，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是介乎买同唔买之间嗰啲人啦，呢啲先最关乎嘅漂浮嘅数字。我哋呢啲嗱，但听讲你呢啲核心玩家咧，你系唔系都买呢？其实佢真系有恃无恐噶，但系对住嗰啲未必买嘅人啊，佢要压低个售价啊嘛，所以令到佢未来个财报个预期系相对冇咁好。不过呢个就预期之内啊，之前计住当佢系 T239咁样，我哋新闻有提到啦，佢有人开咗睇到确认佢系239啦。计住个成本，你都知道佢应该系冇乜得赚嘅，仲要整多个特别平嘅版本，嗰、那个就肯定会蚀嘅。所以呢方面佢咪要反映到佢未来盈利预测咯。呢、这个点解佢可以有得计，就系、是、以前买一部就一部，而家买一部蚀一部，咁你咪见到嗰、那个那个数会系咁样咯。但系，应该都是乐观，我是觉得乐观的。就是而家老任其实冇乜得输，主要是对手太难。其实不是真的老任好劲，如何业界良心，哪怕超凡如何的。是讲对手太难，两档嘢轮流炒锅咁样，我指主机上面啦。咁、你有乜输啫？老任只要佢自己唔话爆煲，即系佢系冇乜得输啊。虽然有人就讲话老任嘅历史上面但凡强调性能嘅主机，都是扑街嘅，又好似的确是这么回事，即系咁应该未必这会咁大镬，最少不会有 VU 咁大镬嘅，我估 VU 叫 VU 系一个问题 ，VU 系当时系算 VU 就唔讲佢啦，要讲 VU 嘅历史有排讲嘅，但系今次我去学一个好稳阵到我觉得系叫好保守嘅处理，我今次唔会失败嘅，今次 而家就系有人话佢保守一制咯， 对。呢个时候嘅保守啦，傻啦，黐线你一部机升机咁成功， 冇乜必要太激进嘅。 系咁激进把捻啊，同埋就系 Sony 话人保守，你又知话人保守咩？你冇人进步过啦。 我唔系净系 Sony 讲嘅， 有啲近年收平，你有 普通投资者都会讲嘅。 就你有知话你知你 Sony 有知话人保守咩？即系 咁啊，但系往后绝对依然系睇好嘅。今次只不过系预计中嘅下跌，调翻转讲，如果佢一路都唔跌嘅话，佢就细捻出新机咩？即系大家知道老任可以好捻耐唔出新机啊嘛？你睇 Game Boy， 即系咁啊，一日得咁嘅道理啦。咁啊，喺财报嘅往后预测往后嘅战略，即系可以的确同大家打机可能好冇乜关系，但系我觉得几有趣嘅嘢观察分析，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嗱，先讲都系嗰句，既然都系讲股票啦，可以讲翻嗰句啦吓。我哋两位嘉宾系冇持有之前讲三间嘢嘅任何股份嘅，应该系啦吓。咁啊，然后呢、这个投资涉及风险，基金价格可升可跌，过去嘅表现唔代表将来嘅表现，投资时需最谨慎。即系失败咗，即系唔在行啊，算啦。即系个段嘅口令啊，咁啊，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咁样。 好啊，咁今个礼拜啲财务报告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